最高人民会议员们13号踏访了普天堡革命战绩地和李明水革命史迹地。他们到达普天堡后，向立在嘉陵川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献花手表示了敬意。他们参观普天堡革命战绩地和李明水革命史迹地后，野外宿营，并举行了抗日游击队参加者回忆录研究发表会。他们14号踏访清风宿营地、甘仓宿营地和枕风宿营地后，到达了三池渊郡。他们分别在三池渊大纪念碑和三池渊郡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前发誓，要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来大力推动社会主义胜利前进。同一天，最高人民会议议员们向三池渊郡建设工程中创造革新的建设者赠送支援物资后，还和他们一起进行了劳动。